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筹选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12号发表了联合声明。声明说，要响应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的号召来积极进行活动，称颂白头山伟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，支持朝鲜人民的斗争，并表示要积极参加明年8月在白头山和平壤举行的国际盛会。